生当饭食，我哋最识噶啦。HKP 一百八，好特别，快烧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八九咧秋后算账咧，我睇下时间表我都有啲惊啊，大佬，我哋嗰个节目时间表啊，咁啊礼拜一有高达啦，系嘛，咁啊濑嘢啦呢个就，啊咁啊真系礼拜一啊已经冇做节目啦，真系大镬，咁啊第礼拜二啦，啊即系你谂下阿明啊嗰啲全部有份啊，即系又冇得做啊，你谂下，跟住礼拜三。阿金英话迟早都会俾人咩啦，都会俾人捉啦，三即系都大镬啦，呢个已经系啊，咁你再数下，喂，你咁样搞下，喂，真系灭台噶咯，其实系，即系我哋而家 灭台唔紧要， 唔紧要。 喂，最大嘅问题就系咧，你反映到咧，而家即系嗰个势头咧，梁振英喺最后几个月嘅任期里边咧，真系要清洗太平地，将所有嘅反对派。打压于萌芽状态， 未必啊！我觉得佢系想揾多啲人咧，同佢做监友啊，大佬。 如果系咁啊，好啦，即系话你会会告 UGL 啦，系咪？但系如果你睇到香港而家咁嘅势头嘅话，将所有你谂下，连三子，相对上系比较温和少少嘅泛民，都要嚟秋后嚟算账。 咁冇辦法啦，佢佔領三次啊嘛，咁佢係發起人之一啊嘛，係咪？ 陳淑莊、邵家臻、民主黨就李永達，跟住黃浩明，係完全冇一例外喎。 係啊， 殺曬你哋喎，全部。 係啊， 一 Q 清你哋台喎。 咁你長毛而家有 DQ 啦，即係其實而家個個 幾邊戰線嚟打啊？而家係喂，將你所有嘅反對派係滅聲。喂，点解我咁讲咧？就系、是、其他人见到有多参加社运嘅人都好，系会腾，系会惊嘅。你咁样搞法，过去日子里边，港英嘅年代又好，甚至回归初期都好，成个政府面对反对派嘅时候，系真系当佢哋花瓶噶嘛？我要系保留呢啲人喺度，显示一国两制两制嘅差异啊嘛。所以系会手软噶嘛。甚至乎是放水的嘛，等你持续社运的嘛，不要听你讲晒。但现在不是真是做到玩新加坡模式的，所有的反对派全部动晒你，用不同方法来动你，有些是 DQ， 有些就是即是用这个煽动这个 public nuisance 是吧，Incite to commit public nuisance， 嗰条罪叫咩？中文系 唔系即系煽惑人哋去煽惑呢个公众呢个咩前咩公众咩扰咩话？屌唔记得咩扰啦，防扰啊话，即系呢个好简单嘅咋？即系如果佢咁样讲嘅话咧，即系你喺占领区里边发表个演说系嘛？即系跟住然之后有单班人即系围埋一齐，咪其实咁佢又有关告你噶咯系嘛？你煽惑其他人煽惑啊嘛系嘛？即系你起码你企出嚟，有人理你先啦系嘛？即系喂金英嗰次咪系咯，大佬企喺铁马上面，哇又做晒即系捞啊！即系呢个有线啊又剩啊，所以佢一腾紧啊，大佬即系佢好惊啊！而家真系大 唔系啊！如果你咁样咧系无一幸免咧， 冇啊， 冇筛选咁样咧。去即系将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咧一网打尽， 坐爆佢啦！咪真系要 好毒嘅， 吓 呢招真系好毒嘅。喂，跟住如果好最好就唔好俾我收到嗰个消息系中啦，话有二三百人啊嘛， 2-3百友 系啊，你话30友再告多30友咩肥佬啊嗰啲，即系都算啦。喂，但系就算你话告而家嗰9个，都已经起咗个警戒嘅作用噶啦。喂，仲有第二次佔中？喂，佢就系咁样计啫嘛，嗰条数，唔俾你再搞啫嘛。因为中港矛盾始终存在嘅，你面对老共嘅时候，你唔用呢啲方法，我有乜办法啊？喂，所以而家反对派自己好醒醒定定啦。正如好似上一次咁讲，喂，唔该你啊，大家都收下口啦，唔打都打完咗啦，输都输咗啦， 喂，你延续 2.0 路线就系咁噶啦。 嗯， 当日点解我哋咁紧张啊？我都要飞扑出嚟话俾你听，喂，唔得、啊，要 all in 咯、啊，就系搏一搏嘅啫。你起码放一个宽松嘅环境啫、嗯，阿哥，咁都唔明，又判断错形势。喂，而家学联嗰啲啊，周永康啊，岑浩辉嗰啲排紧队啊。 嗯， 你几大镬啊！以后边个够胆再搞运动啊？你一坐都坐两年，唔系话个案底嘅问题咁简单，系、 嗯、 浪费青春嘅问题之外啊，仲有就系影响到其他人都唔敢再搞呢啲咁嘅嘢。 唔系呢单嘢咧，即系你而家你话要告到二三八友咧，你唔系话四个月内搞得掂啦，即系变咗啦。你而家阿梁振英开个头，咁其实咧。阿林郑咧，点样都一定要接手嘅呢单嘢系，咁所以你话点样去修补撕裂咧？哇！你嗰阵时有啲人咧，就其实持一个叫做系主观期望，就话啦，唉，而家梗系啦，黑白念，所以黑白念就系话，你而家咧，即系梁振英落任之前就做晒啲衰嘢先啦， 洗晒太平地先咯。 咁但系咧，问题就系话你四个月里面系洗唔清嘅，尤其你讲到你唔好话讲二三八友啦， 从来呢一啲 人都得唔得啦？ 从来呢啲检控， 嗯。 都是有政治考量喺度， 系一定有啊！ 嗱，佢亦都醒嘅，佢揾个朱经纬出嚟、嗯、就占你班，占 你班咪抵啦，系嘛？哇，大佬一个朱经纬一条命换成十几条命，系咪？ 喂，同埋佢真系俾外界睇到，刚正不阿， 嗯，懒 公平，懒系当然系啊！喂，真系做到呢样嘢， 嗯， 喂，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嗰啲断正噶嘛。七警都是断正的嘛。 是啊。 喂，同埋佢嘅技巧唔系即系低手嚟。 你知唔知警察投诉课咧喺呢个占领期间咧收过几多投诉啊？其实系 收过几百个。 系唔系啊？千几二千噶，千几二千里边就系拣两个，就系拣两单 case。呢两单 case 仲有断正到吓、啊，你连即系真系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你先至要搞嘅咋。 仲有啊，你谂下佢嗰阵时候几上几落喺度来来回回。其实都是有政治考量的，就是话俾你班差佬听啊，你班差佬其实我是有尽过力的，即是唯一鼓励自己的士气啊，安抚是人心啊，先拖咁耐啫嘛，学你话斋是毫无疑点地，喂嗰两七警同埋呢个朱经纬仲唔系断井，佢告嘅方法是醒的，告七警。喂，你谂下嗰段期间、 嗯， 告咗几多嘅示威者？ 嗯、 即使有啲法庭即系放嗰啲话嗰啲完全冇理据嗰啲，喂，净系嗰度都百几二百有啦。 同埋支援 加埋本土派嗰扎、嗯，加埋旺角嗰个骚乱嗰啲唔止添啦，系、 嗯、 咪？求其攞两单嚟平衡一下，安抚下民心。唉，仲有法治嘅咁样。大哥， 但系你讲真，你话告唔告咧？呢、這个决定其实喺律政司嗰度。 冇错 ，exactly 就系咁。 律政司喺梁振英嗰个管治团队嗰个队伍度噶嘛，佢系听梁振英点噶嘛，所以点会冇嗰个政治考虑咧？ 咁咪求你整翻呢两单出嚟俾大家睇下咯，七警咯，仲系拖咗好耐噃。 系啊， 仲系玩咗好多嘢。好啦，而家你排啦，去个九子啦。 嗯。 喂，你想休养生息都冇得休养生息啦，你只有一条路走嘅啫，就系抗争嘅啫。 嗯， 只有抗争呢条路啊！如果你七一冇十万人，俾啲颜色路共睇，俾啲颜色习近平睇，俾啲颜色林郑月娥同 C Y 睇， 我出啖气都好啊，系嘛？即系你唔好话冇用。 喂，我哋点搞啊？我哋真系冇得搞啊！ 嗯， 你嘅就好似学民思潮有一两个僆仔咁投入建制派阵营啦。 哦，屌你讲，你人哋话你咩啦？唉，真系 一系就移民走咗去算啦。喂，你都冇路走噶啦。 嗯。 喂，如果你而家呢个时候，大家过完呢一个嘅特首选举嘅小圈子阴点嘅战役，都继续拗落去嘅、嗯。唉，倒不如醒醒定定，收拾心神， 嗯、 重整旗鼓，谂过点样反击好过啦。喂，而家真系山雨欲来啊！ 嗯， 你会净系嗰九条友啊，大家人排住啊！喂，嗰七十九日，小弟都有份啦、啊。 嗯， 虽然我就唔系好出嘅角色，喂，要告你用乜嘢啊？ 嗯、 喂，净系叫你上庭都烦啦、啊，叫你落口供都烦啦、啊，就系、是、你见律师都烦啦、 高达咗有五十几条啊，大佬仲未喐啊！佢而家两个嘢，一个就系咩陈柏洋，不过陈柏洋唔关事啊，旺角骚动啦。 喂，同埋佢而家咁样做法咧、啊，一网打尽你哋嘅话咧， 系 喂国策系好吓人嘅。 嗯哼， 运动输咗啦， 嗯， 想救翻我哋又救唔翻啦。 嗯， 跟住再嚟全面清洗，点搞？ 嗯哼。 喂，所以本土派一班友难辞其咎嘅，嗰套嘢完全系你噏出嚟嘅。反省一下个问题喺边度咧？点解啲大佬全部冇事嘅？连陈建文而家都拉啦，咁温和。 嗯。 戴耀廷都拉啦。喂，点解你嗰啲阿哥阿姐全部冇事啊？由黄毓民、陈云、黄杨达，点你哋去勇武抗争嗰啲友？ 嗯。 全部冇事嘅。你都谂下咩问题啦，系嘛？个问题喺边度啊？点解会出现咁啊？咪个局嚟咯，局你踩落去个局啊！屌，真系大镬啊！呢镬嘢，我一听到话第二日，嗰九条友出事，你嗰个时间性冇政治考量，你查咁 Q 耐，喂大佬啊，我哋差唔多唔记得就咁滞啦。2014年嘅大佬占中系。而家系2017年啊，两年几啊，先翻头告啊，仲喺特首选举完咗先啊，即系费事影响特首选举啊，制造另一个争议啊，你死唔死啦？话，而家嘅政府真系唔系仁慈嘅独裁者啊，系彻头彻尾嘅独裁者。而家我哋系冇得选择啊，只有同佢继续抗争。 嗯， 你拉得一个，拉两个，拉十个，一百个。 其实讲真啦，呢样嘢咧， 我系唔惊你，我系同你顶。 香港人同埋呢一个老共咧，都冇得拣嘅。其实讲真，老共其实就摆咗个姿态啦，系嘛？即系佢就觉得啊，呢一个话叫中咗你咁多年啦，即系惯咗你咁多年啦，咁变咗就系话喂，你唔可以中你啊咁样。所以其实咧，一有机会一定系告老尽嘅。咁你香港人又系，喂，你仲系觉得你话七一游行啊，你话嗰啲乜鬼嘢，呢、這个七一又好啊，元旦又好，六四都好，喂，因为你觉得呢样嘢冇用而唔出嚟嘅话咧，你就俾到一个老共一个好清楚嘅信息，就系、是、你放弃抗争啦，系嘛？咁佢就会更加恶死噶啦，讲真系，你连即系哇叫你进进退退啊，呢、這、一个咁样嘅机会都冇，所以其实讲真，冇选择嗰个系香港人，而唔系老共。系嘛？所以其实你冇噶咯，你一系就接受香港一个越嚟越陌生嘅香港，而唔系话喂你同埋讲 会越嚟越系咁 啊， 越嚟越系一个好陌生嘅香港。 系啊， 唔系我哋认唔到路啊，唔知边度好嘢食 啊， 而系你发觉真系我哋所有嘅权利同自由系不断咁样系被削弱，而老共而家呢个时候成个势头，睬你都傻。俾你话冇一国两制讲好耐噶啦，咁咪而家做一次俾你哋睇咯。好似内地咁咯，我哋冇办法喺佢嘅角度，冇办法就系佢一定要跟翻你，即系嗰啲程序去做，有位就入你，有位就入，喐到你哋怕，喐到你哋惊。 而呢一个今次嘅特首选举咧，亦都俾我哋好重要嘅启示啦。就系、是、我哋亦都认清咗习近平佢自己真面目系如何啦，系嘛？佢唔会再去即系、就是、好似我哋所期望过嘅，会系怀柔嘅一个咁样嘅独裁者啦，唔会啦，系嘛？即、就、系、是、你一定要面对咁嘅现实，系嘛？即系佢亦都系冇办法噶啦，即、就、系、是、你 喂佢喺嗰啲咁嘅环境里边挣扎求存，上到最高， 佢自己都要一左二择。佢都要零左勿右，系嘛？ 佢都系咁嘅人嚟噶嘛？对独裁者唔好有幻想咧，由低温开始，系咪？佢会阴点曾俊华，令到大家休养生息，去 cap 咗你啲支持。喺一个角度，你觉得呢样嘢重要啊？定系还是佢系要令到呢一个香港人贴贴服服重要啊？大哥，佢唔系玩呢一套套路嘅人嚟噶。即系我哋嗰阵时候一路喺度讲紧，点解你唔 ride on 呢一个嘅曾俊华咧？ 嗯， 今次证明咗俾你睇，东方嘅独裁者、强权者，唔系玩呢套套路。 嗯， 佢就系惊 正如阿譚有一次同我喺度傾過呢個問題，佢就係驚佢 ride on 咗你，嗰啲唔係佢嘅嗰啲支持，佢使乜怕你？即系泛民主派， 咁就等于其实咧，你选举过程中咧，有人 share 咗一段咧，即系呢一个《三国演义》啊，即系《三国志》嗰段片咧，嗰段电视剧咧，就呢一个曹操啊，即系用完呢、這、一个刘备之后咧，就谂住喺呢一个徐州安顿佢，咁但系最后屘有一啲市民啊，有啲老百姓啊，喺度陈情呢个曹操，就话诶、欸，曹操以为自己好受欢迎啦，但原来咧就系谂住话啊，你要重用佢啊，即系安顿佢喺徐州啊，咁样样，咁佢就听到一句咁嘅说话之后就话。更加唔可以用啊曹操，更加唔可以用啊刘备，一定要去之而后快。其实呢样嘢系真系反映到现实的，其实系。 喂，呢段历史咪反映咗而家咁嘅状况。 正正嗰阵时阿谭博成日都讲啦，即系功高盖主身危啊嘛，系嘛？呢、這个你任何独裁者都系嘅，任何独裁者都系嘅，呢、這个系现实。 咪同埋而家嘅路线系好明显啦、我使乜沟你泛民主派啊？ 佢都睇你唔，都唔摆你在眼内， 你只系有利用价值。你只是有利用价值，从来由头到尾，佢发翻所谓发翻回乡卡俾你，就系俾一啖砂糖你啫，跟住就俾一啖屎你啦，系咪？连你自己嘅建制派嘅人都唔信，系咪？因为你怕佢功高盖主，同埋你根本嘅路线就系完全摆硬卡，倾都唔同你倾，都费事睬你哋。所以啲人喺嗰阵时候讲啊嘛，话讲政纲。屌，即系讲胡官嗰啲，我哋讲得好过佢啦，大哥。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唔 ride on 一个喺而家斗争过程里边嘅所谓次要矛盾嘅话，去打击主要矛盾嘅，咁你就唔好搞民主运动啦，你就写书得啦。 而家你话特首选举之后咧，阿范徐丽泰咧， 喂，所以呢个系要检讨嘅。我想补充一点啊 ，sorry 啊，打就你啊。你 是 要检讨的，整个民主运动的策略，你是要可能有时是要退一步才可以走前两步。Give and take 的过程，你而是进退有道。而今次就反映到有些人是食古不化的，大哥。这些就叫葬送了个运动，大哥。我靠你。喂，你永远都啱噶，我永远企喺一个道德高地个位嗰度，但系呢个唔系政治操作嚟噶嘛？我哋喺度吹就得，我哋喺度唱高调梗系得啦，系咪啊？反对八三一决定，冇公民提名我哋唔要，一定唔可以立廿三条。我唔系话我唔赞同，而系有时面对呢个咁嘅局势嘅时候，扮下嘢都要啦。喂，曾俊华嗰啲政纲唔系讲俾你听嘅，大哥。 系 佢讲俾班建制派听噶啦，所以你唔好俾位人嚟入啊，因为你一定要滴水不漏箍住咗嗰度啊，你先至有机会俾佢抢嗰扎啊，大哥。你又自设呢一个嘅界票陷阱俾自己，跟住又讲投白票，唉，屌，我都唔想再重复呢啲咁嘅论点嘅。但系个问题，其实我想总结一样嘢就系、你个民主运动。在个斗争策略里面，大家在个光谱里面有不同的位置，其实应该互相扶持，左翼右翼双翼齐飞，大哥，而不是在未到的时候你已经玩巢了自己，完了你还玩巢啊，屌，现在灰心丧志，是吗？互相指骂，互相推卸责任，不是有人会说的话，喂，我而家讲呢句说话系咪指骂？我唔系，我而家只系描述紧你哋啲状况俾你听啫。收手啦，停啦！你唔停嘅话，冇得玩噶啦。 咪曾几何时，我哋喺、 你面对咁庞大嘅对手嘅时候，用啲咁样嘅手段去玩你嘅时候，你仲唔整怕？ 我哋喺特首选举过程中咧，我哋曾几何时见到一丝嘅希望系可以分裂呢个建制派嘅，就借呢、這个曾俊华同埋林郑佢今次咁样嘅互抽啦，系可以分裂 做到少少嘅， 系啦， 真系做到少少嘅。咁但系你可以睇到老共嘅策略，佢系宁愿系得失香港人，亦都喺佢计算里边嘅。你唔好以为佢冇计错， 亦都想错你锐气啊！ 喂，佢第一个考量。First priority 喺佢自己嘅檢討裏面，佢就覺得因為上次分咗唐營同埋梁營，成個建制派分裂，所以今次佢一定要盡納曬呢班翻人埋嚟。曾俊華可以被犧牲嘅，薯片又可以被犧牲嘅，但係我哋成個管治嘅班子同埋管治嘅團隊都係要團結一致嘛。嚟打你班泛民嘛，打你班 反中亂港嘅人嘛，打你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嘅人嘛，仲睇唔到個局，佢寧願放棄嗰啲嘢，佢使乜一定要挽回自己嘅民心啫？喺佢嘅角度，民望有升有跌，咁啊任鄭你咪跑多幾日街咯，做多幾場戲出嚟咯，開頭做得唔熟呢啲戲，後期就會熟噶啦， 咪玩多啲大龍鳳咯，係嘛？即系你学你嘅班委话斋啦，啲港珠你咪班友好易氹啊嘛，系嘛？即系佢都可以好容易咁样样，即系挽回到。但系问题就系、但系你见到选完之后，阿范徐丽泰讲一句说话，即系呢个建制派系空前大团结。咁如果你真系有， 佢就系想做到呢样， 系啊， 佢就系觉得喺佢嘅对香港政治形势嘅研判里边。就是只要我穩住建制派能夠團結一致的、就 OK 了。 是啊，而事實上團結了嘛。 而最後的結果都是如他所願。 嗯。 你想想七百幾飛對三百幾飛，這個完全在我們預料裡面啦、是不是？喂，他的做法其實的目的他已經不介意那樣的是不是七百幾是不是六百幾的啦。只是从这一次显示到整个建制派是 under 我的 control 之下的。即使一时一刻的民望我们不 care。喂，下个礼拜就可能已经不记得了薯片的了。所以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 啊。 是 以为攞了你的民望啊。 是确实是。你都 你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来的。是 啊，你也都不需要说期待他可以帮你做到多少东西，他都说啦，他都而家都要戏啦，系咪？即系你亦都唔可以，即系你都唔好指望佢做陈方安生啦。即系有系 bonus， 冇亦都系理所当然，系咪？因为其实讲真啦，系咪咁容易俾佢做到一个反对派咧？你谂下，佢知道香港政府几多嘢，系嘛？尤其系做过财政司嘅，我觉得佢唔系咁容易咧，或者老公唔会咁容易放过去，俾佢去做对家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亦都唔需要对佢系有几多期望。 喂，大家。嗰啲薯粉， 系 嗰啲 fans， 其实三月二十六号之后好结束 嘅，系唔需要好似阿 Edie 咁样喊嘅，唔需要好似佢。 唔系，虽然我觉得佢喊咧，我都即系即系我见有 系嘛，我都知道你咁讲啦。 但系个问题就系结束噶啦， 系啊， 即系我哋呢个梦啊，系要醒噶啦，呢个真系梦嚟噶，唔喺现实世界里边发生噶、你仲唔醒？对佢。第一，你唔会应该好失望，因为你从来对佢冇期望。 咪、而事实上， 所以我哋呢啲先至系理性去谂问题。我从来唔系佢 fans。 阿曾俊华做咗特首都好，佢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西环嘅问题。你见到林郑而家都身不由己嘅，系嘛？即系力不从心嘅。曾俊华做咗都系咁样嘅啫，佢都做唔到几多嘢嘅啫。所以对佢系好。对香港人嚟讲咧，你都唔需要咁，唔需要咁可惜，你都唔需要话啊，即系好似咁灰心丧志啊，唔需要。因为其实讲真啦，我哋都预咗啊，就算系曾俊华做咗特首嘅话，我哋要即刻转变嘅角色就系要积极监察佢啊嘛。而呢一个咁嘅原则，无论系林郑又好，曾俊华做都好，其实香港人如果你相信我哋自己有一个成熟嘅公民社会，都要有咁嘅自觉嘅。其实系， 其实一时一刻嘅民望同埋支持， 系啊， 唔代表系永久噶嘛。 当然系啦， 正如林郑月娥，而家佢做一次你就觉得佢交，做两次觉得佢做戏，可能第三、第四、第五次呢啲咁嘅工程就 OK 噶啦。喂，佢唔系未试过高民望嘅人嚟噶。佢搞几一两个政策啊，唔好讲喺政治上嗰啲问题啊，就冧晒你嗰班中间嗰班温和派噶啦，嗰班港珠噶啦。虽然我唔认同呢个讲法，但系搞得掂噶。喂，正如有啲人话，喂佢攞梁振英嚟开都得噶，要之后咯，佢个班子里边尽量吸纳不同派别嘅人咯。 咁啊，即系急救咗民望啦，系嘛？即系你睇下你个手段如何啫，你的手段如何，你的民望也必如何，系咪？ 系咪？你够蛊惑嘅，我 跟住落嚟要做一啲坏事嘅时候，我梗系先做一扎好事啦，染样样都要啦，系咪？喂，如果唔系佢点解讲 TSA 啊？唔系佢点解讲话我哋啲同事要努力少少去喺立法会里边拉票，即系抗拒西环治港啊？喂，佢做呢啲咁嘅手法，喂，佢就系要嚟挽回自己嘅民望，所以你嗰阵时候系咁夹低佢嘅民望，喺策略上都唔系错得晒嘅。 嗯， 即使即系薯片输咗，大家冇得休养。 因为其实我哋嗰阵时系想。叫做是突顯那個小圈子選舉的矛盾嘛，即是那個不義嘛，是不是那個叫荒謬嘛，就是因為你那個結果和民望有一個嚴重的背持，才可以突顯那個荒謬出來的。所以其實你見到的選完之後美國國務院不是出聲咯， 嗯， 是不是你沒有一個這樣的指標，他要講你的時候他都會揸住這些數據來屌柒你的嘛。 所以啲人話 啊， 即是薯片如果萬一當選的話，是可能是整个民主运动即是的末日。 嗯。 但当然这些就是太夸张的。 不信人民咯，这些咪即是你这样讲的时候。 喂，我支持你一时一刻，你吹个坏政策出来，我不可以反对的咩。阿哥。 不是你成日话相信香港人，相信香港人，你不可以呢，即是你鍾意嘅时候就相信，唔鍾意嘅时候你唔叫相信。即係呢样嘢，喂，你唔系话你自己开口即係当口号讲㗎。 仲有即使而家去到最坏嘅境地，林郑当选都唔系一件坏事嚟㗎。係咪同抗争运动嘅角度嚟讲，你焗到佢咁低嘅民望嘅情况之下，佢点都要做返啲好嘢出嚟。都系一个其中一个 way out 嚟㗎。所以唔好当咗即是3月26号之后香港是末日啦。喂，只要你有希望就有机会是成功啦。过去嗰啲嘢算鬼数啦。再讲嚟都已经系唔好意思㗎啦。 喂，我哋加时好唔好，喂。 有咩讲呀大佬， 唔好理会 喎大佬。 买 AV Super 呢个仲有郑锦满入册呀大佬。你讲唔讲埋呀？ 唔讲啦，好鬼攰啦。 好攰，得啦。 但今日得两条友。 你好似讲耶稣㗎嘛大佬。 唔係囉，我不停喺度讲耶稣。係咪屌。 喂，但都算系咁样喎，我见到啲即系在线人数都算系 OK 喎。不过冇呢 啲。不过抱歉啊，即系今日状态麻麻地呀大佬。冇咁精彩又冇以前大佬。 OK， 阿龙啊，下个礼拜应该会翻嚟嘅，唔系下个礼拜唔博啊，唔博佢好似啊，不过 anyway 咧，呢排红嘅就系阿边个嘅，我哋嘅田老师嘅， 系嘛？ 系啊，佢做完选委啦，又或者即系又尝到特权嘅滋味啦，真系，唉，呢条友， 好啊，下个礼拜叫阿田老师啊， 好 ，OK，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